第49集， 程韵留下拷贝视频，孟昭跟着陆时琛准备回到人海的病房。路过护士站，孟昭走过去问， 刚才让负责看护人海的护士过来配合调查，来了没？ 啊，来了，在屋里。 那个人转过头对着屋里叫了一声小宋，那个叫小宋的护士快步走了出来。孟昭打量着他说， 任海去世之前负责给他换药打针的人都是你。 见护士点头，孟昭又问， 注射的药物是什么你知不知道？ 我不太清楚，这种药物都是吴总的专职医生带来的，我们只是按照医生的吩咐每天给任总换药。 那些药你这里还有没有？ 任总去世之前，吴先生带来的那位医生说任总的身体情况不太好，需要再重新调整治疗方案，除了当时正在注射的那一瓶，剩下的药全被医生收走并替换了。 全部？ 见护士再一次点头，孟昭问， 人还死时正在注射的那一瓶呢？现在在哪儿？还有保存吗？ 没有，任总死后药瓶和剩余的药品就作为医疗垃圾被清理了。 你们医院的垃圾多久清理一次？ 我们这里都是一天一清的。 果然，人还死前吴佳义便清理了所有的证据。吴佳义被监视前的最后一次犯罪便是谋杀任海，如果连这件事都找不到证据，那其他罪证只会消失得更加彻底，更难寻找。你们医院负责处理医疗垃圾的人是谁？ 是后勤的人，具体是谁这我也不太清楚。 这时程韵拿着拷贝好的硬盘小跑过来， 昭哥已经拷好了。 你留在这里联系秦哥，让他找物件的人过来检查任海的病房是否留有吴佳义的痕迹。 转头问任俊， 你们医院的医疗废物会送到哪儿处理？ 这我也不知道，得问问后勤部门。 原本证据消失就让孟昭有些烦躁，再看任俊这副一问三不知的废物模样，更是让他气血上涌，恨不得替死去的任海揍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一顿。 后勤部门在哪儿你总知道吧？ 见孟昭一副要发脾气的模样，任俊顿时吓得不敢大声说话了。 知道， 赶紧带路。 到了医院后勤部门，查找到医疗废物的运送地点，孟昭跟陆时琛快步走出医院。凌晨3:30，豆大的雨点儿噼里啪啦地砸在挡风玻璃上，黑色的 SUV 划开了漫天雨帘，一路向城市的东北角的方向疾驰。宁潭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内既无人声，远光灯照亮了漆黑的园区，停在了医疗废物处理站的门前。 你在车里等着。 孟昭对任俊说完，便和陆时琛下了车，快步地走向了值班室。正在打瞌睡的值班人员听明两个人的来意，打起精神回答着， 10天前的医疗废物早就焚烧了，现在对医疗废物管得这么严，垃圾不过夜的。 说完他拿过旁边的记录本，找到10天前的登记记录，指给两个人看。 你们看，临江医院的医疗废物当天已经焚烧了。 孟昭看着那行临江医院的记录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虽然来之前已经对这个结果有所预料，但得知最后的证据也被焚烧销毁，孟昭还是忍不住一阵的怒火攻心。这时程韵的电话来了，孟昭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接了起来。 物件怎么说？ 昭哥，这间病房打扫得很彻底，没发现吴佳义的脚印和指纹。 孟昭忍不住骂了一声，原本以为任海被谋杀会带来重要的线索，但是吴佳义居然已经把所有的罪证都处理得一干二净。想到此刻的吴佳义还在豪宅之中安然入睡，而市局上下却因为寻找罪证忙了一夜却一无所获，孟昭便控制不住地起了想一枪崩了吴佳义的念头。 先上车吧。 陆时琛揽住了孟昭的肩膀，撑开伞跟他一起走出了值班室。上了车，孟昭仍然无法平息自己的怒火。 忙活了大半夜，线索居然又断，一个大活人被吴嘉义生生弄死，居然一点证据都没留下。 感受到孟昭身上的愤怒情绪，陆时琛宽慰道， 十天之前的医疗废物被处理了也是正常，再说了，吴嘉义犯罪经验那么丰富，自然不会轻易留下什么证据的。 两年时间不间断注射同一种药物，最后居然连一个药瓶都没留下。 孟昭捏紧了拳头，手臂上青筋暴起，想到这个人俊两年之间居然毫无防备，他简直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。 说不定临江药业的药物检测对比会有结果，要不要现在回市去看看？ 行吧，眼下看来也只能寄希望于此了。 车厢内陷入到一阵沉默之中，陆时琛启动了车子，忽然后排的任俊低低的出了声， 孟警官，你们是在找我爸生前注射的药物吗？ 废话。 被孟昭这一凶，任俊面露怯色，声音压得更低了。 哦，如果是药的话，我家里应该有。 孟昭猛地回头看向了他。 什么？你家里有任海去世前注射的药物？ 任俊怯懦地点了点头。 哦，因为我爸意识越来越不清醒，都快不认识我了。前一阵子我把他接到了老房子里，想试试看能不能让我爸想起一些事情。那一阵子他都是在家里接受治疗，药物也是吴叔叔亲手给我的。我记得家里好像还有一点没注射完的药物，好像还没扔。 你怎么不早说？老房地址在哪儿？ 宝月区的欧式独栋别墅门前，黑色的 SUV 稳稳地停住了，车上走下来三个人，撑着伞快步地朝别墅的方向走过去。任俊用指纹开了锁，见孟昭一路眉头紧锁，似乎很重视这件事儿，他一刻也不敢磨蹭，伞扔到一旁，鞋也顾不上换，小跑着进了屋子，孟昭他们随之跟上。任俊一进屋便直奔西南角的一间卧室，走到床头旁边专门的小型药品柜。 我记得当时是放到了这里，对，就是这个。 任俊正要伸手拿，孟昭走了过来。 别动，我来吧。 他戴上橡胶手套，半蹲下来，从药品柜里拿出了那半袋注射液看了看，透明的软袋上没有任何的文字标注。他抬眼看向了任俊， 确定这药是吴嘉义给你的？ 当时是他来看我爸的时候亲手递给我的，还叮嘱我一定不能停药。 亲手递给你的？ 对，是亲手给我的，时间不久，我还是记得的。 孟昭盯着袋子陷入了片刻的沉默。这案子进行到现在，经历过太多曲折坎坷，甚至好几次他和陆时琛还差点搭进命去。如今终于找到可能将吴嘉义送往法场的关键性的证据，但是此刻孟昭的心里却完全没有一种解脱或者是欣慰的感觉。良久，他缓缓地站起身来。 行，走吧。 陆时琛把目光移到了孟昭手上的半袋注射液上。 找到了。 拿回市去化验吧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